调查员猫与石级，男律师魂穿猫身，萌宠悬疑，烧脑撒糖两不误。每周一部迷你番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《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》，作者魏西三，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哟。 第三集， 乌样略略有些失望，却很快听见了墙侧的细微响动声。他循着声音走过去，意外地看见茶楼和隔壁外墙之间的狭窄过道里，一只三花猫嘴里衔了块鸡肉，大概是刚从碗里叼走的，还没来得及下咽。而他对面另一只追来算账的白猫正缓步朝他逼近，低声嘶吼。光是从那雪白的背影里，无恙都能感受到逼面而来的汹汹煞气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三花犹豫了几秒，果断吞掉了嘴里的鸡肉，转身撒腿就跑。然而白猫反应却更加机敏，蹭地跟着飞扑出去。三花猫急跳墙，一下子窜到旁边的围墙上头。白猫也不示弱，迅速急追直上，两只野猫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。就在这时，白猫突然找准时机，举起一只前爪，猛地一挥，一个巴掌就把前头的三花扇翻下墙头。三花迅速调整姿势，肉垫缓冲，虽没摔着，却是吓得不轻。他原地定了定神，立刻头也不回地跑了。这次白猫没有再追，它安静地立在墙头，垂眼看着灰溜溜逃走的三花，当然地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傲然姿态。 暖阳扑在白猫脊背上，一阵清风吹过，雪白的长毛蓬松柔软，就好像从没有淋湿弄脏过。无恙还是第一次见着如此激烈的打斗场面，十分没见识地看呆了。 这家伙地盘意识这么强，大概率是只公的。 白毛忽然问， 你想让我做什么？ 无恙四下看了一圈，又指了指自己，有些意外。 你在跟我说话？ 不然呢？这还有别人能听懂吗？ 白毛跳下围墙，径直走到瓷碗旁边，开始毫不客气地低头吃碗里的鸡肉，好像早就知道那是专门给他准备的。无恙跟过去，蹲下身子看着他吃，笑问， 我手艺怎么样？ 白猫没理，直到嚼完最后一块，舔了舔嘴，才勉勉强强地喵了一声。 还行吧，有点煮老了。 无恙一阵无语。白猫仰起头问他， 说吧，你想让我做什么？ 你看出来了啊， 不是献殷勤。 白猫冷瞥了他一眼，省略了后半句， 想让你帮我找个人，我帮你三餐吃饱为止。 吃什么？鸡肉吗？ 我上网查过，总吃鸡肉不行，营养不均衡，吃猫粮吧，鸡肉算加餐。 天然粮，进口的。 行。 还要给我定期驱虫洗澡，这附近的猫都脏死了，浑身都是跳蚤。 白猫继续加码。无恙咬了咬牙， 成交，不许再加条件了。 在选择合作伙伴这件事上，无恙曾有过无数种设想，却从没想过对方会是只流浪的野猫。在他的认知里，家猫通常嘴馋性子懒，野猫呢又太过谨小慎微，都不适合协助他的调查工作。于是那个雨夜，白猫难得一见的处事不惊，才毫不意外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，让他萌生了不如搭伙的念头。只是没想到这家伙的智商似乎有点超出了猫科的正常水平，不仅一眼看透了无恙的欲擒故纵，还谈判能力一流，想必是只处事经验丰富的社会猫。 这样也好，阎王好歹也算是个大社群，成员复杂繁多，分布广泛，流动性高，对于调查工作来说，有点经验不是坏事。 这天下午，吴样花了近四个小时的时间，非常仔细地将江峰和杨州两个人的 QQ 以及微信聊天记录全部过了一遍，之后又打电话给江峰问了几个问题，这才算找到点有用的信息。 今年元旦左右，也就是大半年前，我还在英国念本科的最后一年，也就是那个时候通过打游戏认识了杨州，加了他的 QQ 号码。不过那时候我们交流不多，我们都是直呼对方的网名，我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信息。比较密切交流应该是在今年二月份，那时候我金融系要做毕业设计，我被各种数学建模折磨得苦不堪言。我知道扬州是计算机的高材生，所以向他求助，其实就是代写。 吴阳不得不承认，真如那位人事部门的小姑娘所说，扬州当真是个十足的大好人。对于江峰的代写请求，扬州不仅有求必应，还会极尽耐心地解释江公子的各种弱鸡无脑问题，从无怨言。甚至由于时差原因，为了给江峰答疑，扬州还要时常熬夜，至少18个小时远程支持，随叫随到。但根据江峰回忆，两人关系的真正拉近却是在他回国之后。托扬州的福，江公子顺利毕业，回到南平继承家业，同时也作为游戏战队的队长，组织了几个队友线下小聚。从聊天记录来看，对于江峰的面基邀请，扬州起初是婉拒了，但最后还是挡不住江峰的百般劝说，答应赴约。 见面才发现我们其实挺聊得来的，都喜欢打游戏，还都喜欢打球，只是喜欢的球队不一样，我喜欢湖人，扬州呢喜欢的是勇士。不过这都不算啥，再后来扬州七月大学毕业，我邀请他来我爸公司，他答应了。至于游戏战队的其他队友，他们和扬州几乎没什么交流。扬州刚刚失踪的时候，我就去一一打听过，没有得到更多的信息。 吴样还用江峰的账号快速筛了一遍扬州的朋友圈和 QQ 空间，可惜直男的社交账号基本上没有什么追踪价值，除了转发文章以外，只有某天发布了一张第17中学门口的随拍，教学楼上挂着火红的条幅，纪念建校35周年。23岁，南平本地人，某未知院校计算机系毕业，喜欢游戏和篮球，或许曾在17中就读。除此之外，公司门禁卡上的一寸照片，这就是吴样目前掌握的扬州所有的信息。正在这时，手机闹钟提示滴滴作响，吴样和宠物医院约定的时间到了，他准备带新搭档白猫过去做个体检，顺便再买点养猫用品回来。吴样收好东西，提了个帆布袋出门，见晒了一下午太阳的白猫好似才醒，等在门口还打了个哈欠。他蹲下身，刚准备要将猫抱进袋子，就见他突然喵了一声，后退半步，目色略带惊慌。 你要做什么？ 抱你进来啊，3公里呢，你自己跑过去吗？ 白猫思考片刻，做出妥协。 那你把袋子放在地上，我自己进去。 够矫情的，这要是惯着它，以后还怎么养？ 下一秒，吴样就直接强抱起来，塞进袋子。借着10来分钟的自行车程，吴样大概交代了自己的工作性质，以及江峰和扬州的基本情况。白猫却一声不吭，蜷在袋子里，甚至动也没动过。吴样用手肘夹了下挎在肩上的帆布袋。 喂，你听见没有？ 我听力很好。 白猫的声音透过帆布袋传出来，不太清晰。 那你有什么想法？ 白猫挪了挪身子，把头露出来。 他为什么不直接去报警？ 这也是吴样曾经问过爷爷的问题，那些人为什么会委托我们来调查。吴样把当年爷爷的回复复述给他。 很多原因啊，可能是证据不足无法立案，或者他们不想把事情闹大，也可能已经报案了但迟迟没有结果，但这不是你该考虑的问题。 信息太少很难判断，但至少我觉得他不像个骗子。 你怎么知道我觉得扬州是骗子？ 你描述里无关的形容词副词太多，有点主观。而且如果我是扬州，看上的又只是江家的钱，那我不会接受江峰提供的工作，以免让自己暴露在更多人的视野里，更不会只借5万块钱就消失走人。 看来这猫不只是智商超出猫科平均水平，而是快成精了。 喵！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 喵了个喵！ 咪咪。